位于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，俄罗斯报纸《选择报》、《弗拉迪沃斯托克》、《全景报》、《滨海边疆区陆军与涉水报》、《共青真理报》和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网报》、《远东密林》登载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，并辟了特辑。